你怎會走去明知那天那麼重要的七一遊行、 嗯、 反面的、哦、香港人、嗯、你一定是、按本子辦事的啦，是不是？怎會不批個場給你的？你甚至乎現在你連最後尾公民廣場那些都不批啊，他就想抱屋你的群眾。現在你是全面 收緊的嘛， 收緊的他是吃住你那個位置上、啊，因為你那個、本土派那裡嘛、 嗯、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不可以 不反省一樣東西的，即雖然我們都對糧油那些即、置之以鼻、啊、覺得他們戇鳩、啊、但個問題就是你想想當日他們擺個攤位都是動你的嘛、 嗯、是是， 喂，你如果間時在港英政府的年代又好，甚至乎回歸那五年即、八年都好，即未到零三七之前，其實我哋都係比較寬鬆嘅。你諗下，當年法輪功啊，都借到即係善總署或者康文署旗下嘅場地啊，去舉行佢哋嘅活動噶嘛。陳方安生呢個咪就係罪狀咯。當年就係、是、咁、嗯，但係因為你成個港英嘅官僚系統同官僚架構係相對獨立啊嘛，仲係中立緊啊嘛。嗰陣時候就唔會發生呢啲問題，即使有政治考量都好，都會係傾向反對派嗰邊嘅個政治考量。因为大权掌握在你度啊嘛，你放人哋觉得你宽容，觉得你容让香港人继续保有呢一个一国两制里面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啊嘛。但系后期已经唔系，而家就是全面都做了。你谂下食环都出嚟要 defend 啦，屌大佬，系嘛？唔好话你话讲，即系司法制度。 唉，食环之恶真系咧，系好得人惊嘅，大佬。即系你嗰阵时候。你而家放蛇係放得越嚟越密㗎喎，大佬，即係嗱，你計之前呢個阿希特阿張達放蛇啦，係咪，你而家即係琴日連呢個阿婆都唔放過嘅，差幾歲阿婆，係咪，即係你 佢而家告佢咩呀？ 一蚊 非法流動小販呀、啊、 即係非法販賣啦，非法販賣啦，即係喺街嗰度一蚊賣紙皮。 有冇政治智慧嘅呢、這個政府， 真係黐線嘅，就係你嗱呢啲你真係呢，其實你我哋睇返呢個阿拉伯之春，你講呢、這個喂，嗰陣時就係因為咩啫嘛，係嘛？即係又係一個小販問題，因為又係啲 非法流動小販呢樣。 係啊，即係又係即係咁樣樣搞革命啫嘛，係嘛？即係往往就係呢啲咧，你喺前線裏邊嗱，即係香港好簡單嘅，即係香港人亦都咧好純情，即係好即係叫點講咧？最你最觸動到香港人嗰樣嘢咧，大蝦細係嘛？恃強凌弱。即係你九二八係咁樣樣，係咪，即係你國教亦都係咁樣樣。當你恃強凌弱嗰樣嘢呢，雞蛋同埋高牆嗰個 contrast 好勁嘅時候呢，就會觸動到香港人㗎啦。即係你食環嗰啲咪係囉，喂，你去咁樣去對一個咁嘅阿婆即係仲要嘩，即係 不過都唔係今時今日嘅問題㗎啦、啊，就即係喺地區做過區員， 你處理過係嘛？ 都有相類似嘅經驗㗎啦。即係例如好似嗰個阿婆，即係都係唔係即係好偶一而知嘅事啦。近呢十年八載以嚟，其實好多呢啲咁阿叔阿公阿婆都靠執紙皮維生㗎啦。喂，我遇過一個相類似嘅情況，亦都係咁。嗰、那個阿婆咧就喺我條竹園道度。点咧？就系即系将所有喺街市又好啊，喺垃圾桶又好啊，嗰啲纸皮咧就都堆喺某一角嘅竹园道度。咁啊，搞到咧有多时又好即系卫生系出现问题啦，亦都有少少阻街嘅成分啦咁样。咁我都收到呢个投诉嘅时候，我都 hold 一 hold 噶，因为如果我系官僚，我系即系顺应民意嘅人，我就直写封信俾食环署，叫食环署处理咗阿婆就算啦。 嗯， 系咪？即使阿婆求救都好，我睬你都傻啦，因为你真系违反咗个法例啊嘛。咁我就叫我同事就捉咗个阿婆，即系唔系捉，即系同佢倾下。 系 咁我喂，唔好执啦，不如我帮你申请综援啦。咁呢个即系最正常，因为点解咧？好多街坊投诉话嗰度好污糟邋遢，阿婆咁样系嘛？咁点知个阿婆咧？唉，佢又唔见咗个身份证，亦都唔识去搞。咁我叫我同事陪佢。咁但係你知囉，嗰啲阿婆又冇出晒紙，乜鬼都冇。 哇，咁大鑊㗎。 咁你咁申請綜援啦，跟住最大鑊嘅問題係在於。 咁企你講呢啲咁樣。 再揭一揭個户口，屌佢幾十萬身家。咁申請咪冇咩。咁後面我話係阿婆即係啲街坊會嘈嘅，咁醒水啲啦，執還執。因為點解呢，嗰啲阿婆我係理解嘅。唔單止係一個經濟物質嘅問題。 是在于他有嘢做的人啦。 嗱嗱，先至声明啊，你呢一个咁样嘅发言咧，唔可以 generalize 所有， 唔可以 generalize， 唔可以话攞个户口啊，好多户口系得翻几蚊嘅啫。 你唔好，你唔好唔等同你话所有抹黑所有执纸皮阿婆咧，屌你都有几廿万身家嘅，唔即系。 系啊，唔系我呢个 clarify 啫吓。喂，但系你重要系在于咩咧？即系你证明老人家冇退休保障嘅情况之下咧。因为你真的要做 means test 嘛，你申请综援， 哦，咁啊系， 你都冇藉口去喐佢啦。如果你有全民退休保障嘅时候，你唔需要有 means test 嘅时候，你攞住三四千蚊一个月，对我哋一个富裕社会嚟讲，你湿湿碎数啦，大哥，系咪？咁佢都冇藉口走去执纸皮啦，系咪？都唔会影响到你环境卫生嘅问题啦，都唔会话非法流动小贩啦，系咪？ 嗱，你今次嘅 case， 反而你觉得佢系义工添，因为点解咧？将嗰啲纸皮、横掂礼包仔都系劈嘅，系唔环保嘅嘢，去执翻去再回收，咁亦都冇坏嘅，大哥。有咩坏咧？我哋都懒噶啦，我哋都好唔中意将啲垃圾分类噶啦，胶樽还胶樽啊，纸报纸还纸咁样。咁阿婆帮你帮你中意帮你做呢样，咪俾佢做咯。不过你喺一个国际城市里边。你啲阿婆去执嗰样嘢，唔系因为环保，系因为一个经济问题，我哋先觉得自己好捻可怜啊嘛个社会，即系先至系难顶啊嘛。而你食环署仲去配合一条咁戆居嘅法例，话咩非法流动小贩嚟拉阿婆，咁你系咪傻噶？呢个政府系咪癫噶？ 唔系傻，系无良啊，系冷血嘅。即系你见到而家前线嘅执法人员，全部都系咁样样嘅。即係又傻又癲又無良嘅，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你上個禮拜啫嘛，係嘛？你大埔嗰個叫做係即係咩咩白路咩白路區嗰邊啊，係嘛？哇！即係嗰啲街坊投訴，哇！就好似真係好似入侵呢一個嗰啲叫做咩啊？即係阿凡達家園咁樣喎，將人哋啲鳥蛋咧全部掟喺落地下啊！哇！即係搞到即係呢一個搞到加道理农场去接本嗰啲雀仔系嘛，咁去救翻佢，哇！仲要闹呢一个系咪食环啊？定系边鬼个？喂，即系成班人都系咁嘅，即系我唔明佢哋而家你作为公务员，其实嗰、那个即系你即系嗰个官僚理性都应该喺度噶。你就算有官僚理性，你都应该有少少人情味噶。 同埋你应该系要充分使用你自己嘅 discretion。 系啊，但系你食环署系最冇噶呢样嘢，系最难。 食环署又好，差佬又好， 啊 是吧？是完全冇呢啲咁样嘅对群众嘅政治触觉嘅。 是啊， 是吧？我哋唔系话你写咗个法例出嚟，我话写咗个条例出嚟，大家可以搞玩公民抗命，乜鬼都玩公民抗命，梗系唔啱啊！大佬，点你红绿灯咁，你又唔守人哋话嗰党嘅公民抗命嘅，大哥，即系唔系冇道理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前线嘅执法人员，以前我哋见过啲嘅做法系点？喺拉你即系非法流动小贩，甚至乎充公你啲物件嘅时候咧，其实有警告过你哋，好走啦，我哋嚟噶啦，咁样系嘛？即系唔系话走过场，而系在于佢知道，尤其是喺港英嘅年代呢样嘢系最聪明。失业率高嘅时候系最多流动小贩嘅，有冇发觉？但系港英咧系好恰当地去处理呢个流动小贩嘅问题，因为佢觉得呢个系杠杆。 系 呢个调节嚟嘅，喂大哥，而家失业率都高啦，咁我哋嘅年代阿爸阿妈嗰啲人咪推架车落去屋村，咪卖下鱼蛋咯，系咪卖下肠粉咯，咁你都喐佢，你话九至五房屋处嘅年代，咁啊梗系冇摆啦，大佬人话晒都翻工，屌你五点半就推紧晒出嚟啦，几百档嗰阵时我住彩虹村嘅时候。由鱼蛋到呢个猪皮，由呢、這个烧卖到粉果到炒蚬，咪到第二朝八点， 系 咪有啲系到第二朝八点咧？有啲就即系十点零钟就收档啦，或者有啲系七八点已经收档啦，系咪？喂，你咪俾人搵下食咯，大哥，咁咪仲好，你咪请多啲清洁工人去洗下条街佢咯，点咪顺手？你估成日落雨嘅咩？香港咪所以你话而家啲咁嘅官僚去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个大的政策框架咯。港英这些是聪明的。我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实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读那个公共行政的课程，我有一个同学是做食环署的。他是写一个硕士论文关于这件事。他就说呢，原来港英就是利用这件事来做公干的。 最多流動小販的時候呢，原來發覺是最多這個的失業率高的時候，他們有得來的，屌真的。喂，那你失業率這麼低，那你還出來搞污糟條街，那港英那時候當然拉鳩你啦。 唔系你，唔系你，董建华都识得去处理失业率咧。其实佢都有样嘢杠杆去做咗嘅。其实你即系你，即系你见到嗰、那个 再持续进修， 就系开始进修啦。屌！但系嗰样嘢咧，其实系你将个炸弹咧，嗰、那个即系系咁样拖延咧，其实系仲大镬嘅。其实系，因为其实你嗰、那个你全球性都出现嗰个学债问题啊嘛，系嘛？你见到我哋即系你话八九十后之后嗰代咧。你好多嘢呢都唔可以好似以前嗰代人咁去做㗎喇，大佬。即係第一就係、是、嗰个叫做学历嘅通胀非常之严重。喂，你要一个你要读一个大学学位，但係你打以前即係你话六七十即係后嗰班人嘅五即係中五毕业嘅工喎。是吗？即是当有一些老屎忽跟你讲吓、啊，我当年点勤力点勤力啊！喂，而你而家个社会基础唔同晒，点解你当年你唔俾十几万出嚟读大学啊？你打翻同一样工啊？你制唔制啊？ 喂，跟住咩成身债啊嘛？其实究竟而家有冇统计过读完四年之后你哋争几多钱？ 我依家差唔多20万啦， 十万系肯定噶啦， 好卵大镬。 因为我课程就五年嘅，正常四年嘅课程都差唔多16-17万噶啦。 你对呢一代人有要求？但是又冇希望。喂， 咁可以分几年还先？我问翻啲细节。 15年还， 15年还。 咁咪屌你缩短少少啦，大佬，不如又还唔揾到？ 即系你要讲 disposable income 噶嘛，大佬啊，系嘛？ 喂，呢、這个计唔计落去 credit record 里边？我唔识呢样嘢。即系你个人嘅 credit report。 即系如果你话计嗰啲， 屌咪长命债长命还咯。 咁所以其实嗰啲乜鬼嘢 default case 越嚟越多嘅。 唔系，而家美国嗰啲都系咁噶。你唔知道原来美国总统啊，奥巴马。我最近先知嘅就係、是、美國嗰啲網友話俾我聽嘅，屌佢話原來奧巴馬當選總統嘅時候都爭緊錢，屌你就學咗美國嗰套啊！因為你自己讀書，你去改進自己係你自己嘅責任嚟噶嘛，即係佢 put forward 緊嗰套右派嘅理論， 係右派嘛，你自己得益啊嘛， 你自己增值啊嘛，你個粉腸係嘛，你適應緊個市場嘅需要啊嘛，咁你自己頂咯屌！ 但個社會俾翻同一份工去做啫嘛，而 奧巴馬做總統都還緊債啊屌！你諗下幾大鑊美國，所以有啲人就會就咁搏你嘅屌，話俾你聽啊屌！ 唔係而最大鑊嗰樣嘢咧，就其實係你即係。你成个社会个财富系冇增长到㗎嘛。你学历系多咗喎，系高咗喎，系咪？而你做嘅嘢喂嗰、那个经济基础一样。 同埋你个竞争系会激烈咗。同埋啲人嘅期望系会高咗。嗱、啊、所以你呢个社会系好危险㗎。去到呢个咁嘅。 好危险㗎。 财富咁悬殊，系咪？即系买一层楼几百尺嗰啲咪豆人咁嘅地方。吓、啊、就已经系当到即系自己系上咗天做咗神咁样，而你唔冇机会嘛，所以呢啲都系港独嘅土壤嚟噶，港独嘅土壤嚟噶、 啊，失望啊嘛，绝望啊嘛，你好失望绝望嘅时候，喂就真系学阿林明基咁讲嘅，咪港独咯，港独就系我哋筹码嚟，屌你老尾，喂反正乜一无所有，喂你嗰班老屎忽有用我冇、啊，你一个就系世代之争啦，呢、這个就系、是，因为你见到。喂，个财富系累积喺即系上一代嗰度啊嘛，即系而下一代系完全冇噶嘛，系被遗弃一代嚟噶嘛。你而家仲要同佢讲融合，你香港搵唔到食，梁振英叫你出去搵，喂，你咪想斩获佢啊？喂，你唔系屌柒佢咁简单，我想斩获佢啊？ 呢个唔应该系政府嘅政策。嗱，我自己咁谂，我嘅问题 ，OK， 我就觉得冇办法啦，我认命啦，我一定要跟呢个市场，即系主流嘅经济去走，去适应呢个市场。冇问题，但你唔可以个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嘅政策系咁样推噶嘛，大佬。第一减晒你啲债先啦，撇咗账佢啦，屌佢几多钱啦，香港大捻把喺个政府度啲钱有捻用咩？你谂下，美国啊，好似系争15,000亿嘅国债啊，屌！个政府争钱乜捻嘢问题啫？我争钱就有问题啫，系咪？咪同啲人顶咗佢咯。第二。你只有系不断起公屋同埋居屋嘅咋，同埋要靓啲添啊，大啲添啊，屌你唔好走搞40平方米嗰啲出嚟啊，大佬最少都60平方米嗰啲出嚟，即系起码600多尺嗰啲地方啊，大佬。喂，如果你真系想解决香港问题嘅，你唔学读财者呢、這个李光耀有乜计啊？

我真係成日好明嘅，即係事前就算我知道我都冇咁嘅警覺嘅。不過越諗越唔對路喎，似係俾人利用咗喎，大佬。喂，時代力量梗係揸呢個立場啦，屌仲緊擊破民進黨，咁咪點樣生存空間咧？台灣係嘛？但係你有冇睇下香港人㗎？係咪？喂，我喺佢眼皮底下。佢真係揼我嘅喎，大佬你隔個海峽兩岸，冚家祥仲有美國佬喺背後照，佢唔諗亂嚟，係嘛？仲有個屏障就係民進黨，可以鬆鬆彈彈咁。 其實黃國昌都嫌你班友唔夠激啦。 咁佢喺台灣係咁講咧，屌你過嚟香港同我講啦，係咪？你過嚟香港係可以咁做，喺咁嘅時空、咁樣嘅意識形態、喺咁樣嘅政治現實裏邊，你可以咁喐， 嗯， 咁好嘢，我佩服。李亚哥， 嗯 ，OK， 但系如果你只系打下嘴炮，话关心香港问题，为咗香港民主，你拉埋大家唔系谂得好清楚嘅人过去，跟住我哋俾老共一嘢咁疯狂一揼落去，屌我连个激进嘅力量都冇捻埋，香港， 嗯， 阿毛就忙紧官司冇捻去啫，屌你咪去捻埋就得， 系咪真系请埋佢佢啊？ 我唔知有冇请啊，我心都冇风。喂，但系你嗰几个系其实系香港好重要嘅生生力量嚟噶嘛，激进力量嚟噶嘛？喂，你梗系要好好保存佢啊！喺成个反对派阵营里边啊，你两嘢咁俾老共揼，以前我唔觉得有问题嘅，屌你揼咪揼咯咁样。我经过刘慧卿嗰阵时候喺2003年咧。出席李登辉嗰个研讨会里面讲一句说话，叫做 尊重台湾，即系台湾人有权自决嘅。 我哋尊重台湾人民自决。哇，俾人揼到，刘慧卿嘅声势系由嗰阵时候开始揼嘅。所以引以为戒啊！我嗰阵时候都顶噶，喂，屌有咩有咩问题啊？屌呢个世界梗系嗰个地方人自己决定啦，大佬，你咪都多我哋少数下下咁样服从多数咁啊，大哥，尤其是嗰啲我基本嘅权力，而家唔系同你讲原则。原则你啱晒，我中意去就去，唔中意去就唔去，关你咩事？但系如果你从事政治嗰个操作嘅时候咧，呢镬我觉得系笨招咗。 喂，好啦，我哋过晒钟啦， 系 ，OK， 好，咁啊，多谢晒各位啊， 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